为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双边关系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只要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中英关系就能够保持平稳顺利。希望英方着眼战略，同长远同中方一起加强对话交流，推动互利合作，携手应对挑战，确保双边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前行。天气方面，受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梅花集聚在台北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喺北纬24.8度、东经12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早上8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追雨快乐啊，是不是要讲这些的？年年都要问一次，追雨快不快乐啊？ 但其实追雨快乐可能都是近这10年8载的人才会这样讲的，你以前会不会啊？ 以前是中秋节快乐的，怎么会即系分得咁仔細咧，因為盈月快樂啊咁啊，仲嘅冇理由噶嘛。 啊，係喎嚇，咁啊中秋節嘅補假，哎呀，咁啊放假流流啊，歡迎大家咧就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度係 FM 九二六啊，手下留情，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啊， 我係梁禮勤喎， 係我係阿一啊， 係通常咧每一次咧即係嚟到呢個日子啊，即係八月十六咧，通常都會問大家噶啦，屋企仲有幾多月餅啊，係仲有幾多未食嘅嘢啊，等等等等啦，咁啊今年大家嘅戰鬥力點樣樣咧？ 你講緊食嘅戰鬥力、啊， 月餅方面啦、啊、嚇， 食月餅啊， 係啊。 我其實今年我冇掂過， 冇掂過添啊！ 我唔知點解今年咧，其實係咁樣嘅。咁阿哥咧就堅持要買流心奶黃月餅，即係懶係新嘢咁樣嗰啲咧，就即係送俾啲親戚朋友啦。咁佢最初咧就話：喂，買多一盒我哋自己食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就係堅持，我話唔好，千祈唔好。一定不可以，因為咧你送俾人嘅同時咧，人哋又會送翻俾你噶嘛。你再整多盒， 情緒冤冤相報， 係啊，你再整多盒，咁你仲得了嘅？你真係唔掂嘅喎。所以咧，我哋其實我哋冇為自己屋企添置月餅，但係屋企已經有三四盒喺度啦。 等話啦， 係啊。不過好在有個好處係咩咧？就係而家普遍嘅月餅，即係有好多人可能都知道你屋企人數唔係太多啊。咁佢送俾你嘅月餅咧，有啲係有，尤其是有啲摩登啲嘅咧，就送細細個嗰啲，就冇咁難搞咯。如果你大個正常 size 嗰啲咧，真係唔知點算好。 係咁啊！每一年咧都係 我反而今年食咗一至兩個嘅。流心奶黃月咯， 即係好唔好食啊？你覺得 還好嘅，即係如果你用微波爐叮五至十秒，叮一叮， 或者放落焗爐，係不得了嘅。 有焗爐係不得了，但我食咗兩三個，即係當然即係小弟應該係理論上喺呢個減肥階段就盡量少啲，但都係應節咁樣食翻一兩件啦。即係呢十零日有月餅，但我有一刻懷念。哦、今年屋企竟然冇雙黃白蓮蓉， 哎呀！ 啊，點解咧？點解咧？因為用流心奶黃嚟取代咗。 我唔知點解咧，總之屋企就因為都係嗰句，即係平時都係有啲親戚朋友或者啲姑姐拎嚟嘅，有餅券咁樣，咁但係就忽然，今年竟然冇 正常月餅啦， 雙黃蓮蓉啦，五人我忽然又想食下，又冇咗。 啊，我有食喎，今年幾好食㗎，其實 間唔中。以前有啲親戚係仲會再拎埋嗰啲咩潮州月餅啊， 芋頭月餅啊， 係啦，哦，真係今年完全冇出現過啦、 啊。反而咧，今年對我嚟講有一個特別嘅衝擊係咩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姐姐突然間問我，佢 有冇餅卡啊？咁 唔係，佢話小姐小姐帶月餅上飛機得唔得？個盒要唔要攞起咁樣啦？咁跟住我。啊！突然間諗一諗，因為佢問我，佢話：過嗰啲機嗰陣會唔會嘟嘟嘟咁樣喎？ 係。 咁跟住我就喺度諗，我俾佢搞亂咗。我話唔係喎，你嗰啲射 X-ray 嗰啲係射落個行李度，你嘟嘟嘟係你隨身帶住有金屬嘢先嘟嘅啫嘛，咁樣。 唔係，咁你隨身嘅行李佢都要過嗰個 X 光機嘅。 係啦係啦，佢過 X 光，但係你係要擺低個行李，個人端過嗰道門，即係你身上面 有個鐵盒喺個行李嗰度應該冇事嘅。 佢唔係用嘟嚟去檢查噶嘛。咁跟住咧，我就問佢咩事啦。佢就話因為咧佢有 煲啦，佢想 唔係佢有個姊妹就嚟。离开香港就翻印尼啦，咁就话咧趁住中秋佳节买盒月饼翻去俾啲印尼嘅屋企人食，咁、所以佢就谂啊，咁究竟可唔可以连埋个铁盒一齐攞过去呢、因为个铁盒攞到翻去嘅时候又可以用嚟装嘢，你话几好咧？咁 煲汤， 我唔知佢哋兴唔兴煲汤啦吓。咁但系佢就问咗呢个问题，跟住我就突然间觉得哦。即究竟是姐姐真的他们喜欢月饼的味道啊，定还是他们已经在香港打工打了很久习惯了这个习俗呢、我觉得挺得意这个问题。 是那结果他有没有带到啊？ 结果呢我就帮了他问的，我真的打了电话去问一些认识得空中小姐的朋友呢，他们就说哦，那很简单啫，只要你将个行李呢，不是将个月饼呢就放在你寄仓的行李那里，那就得了啦。 是的，很简单的嘛。 是的，没错啦，我就是是的，很简单的嘛。 要看当地入境政策的。 没错啦，跟着随即呢那呢 即食品带不带得啊， 是的，空中小姐呢亦都是再给多个 message 呢，就是查返印尼呢是可以带食物呢就入口 嘅，咁所以咧、啊，就算你 hand carry 應該都冇問題噶，咁樣咯。佢咁樣講咗。 咁、哦、啊，咁啊，姐姐就好開心咁樣就。 我唔知啊，咁我就將呢個 message 話咗俾姐姐聽啦。咁佢點樣去同佢個姊妹講翻？我又冇追究啦。 係，咁啊，當然啦，即係咧，雖然咧，我哋一路都每一年都講噶啦，即係隨住我哋年事已高啊，即係能夠擺入口嘅月餅嘅數量咧，都係不斷咁下降啦。咁但係畢竟咧，即係月餅咧。即係除咗香港人之外，對於中國人啦，甚至乎係一啲譬如你話印尼姐姐啊，菲律賓姐姐啊，都係一個特色食品嚟嘅。你唔好理佢，即係佢甜甜啊嗰啲先，即係一啲咧，即係等於又係講啦，你去三藩市又係買夏威夷果仁啊、花旗參啊，咁你香港咪啱咯？過時過節整個月餅係實冇錯，因為月餅肯定唔係當地嘅一啲。经常有嘅食品嚟噶嘛， 系唔系成日都会买到？ 你当系特色食品咁咪算咯，系啦。咁啊，至于呢个啊，中秋嘅气氛，大家又点样点评咧吓？ 哦，我其实你问我系觉得有点而即系失望嘅，喺过去呢个周末，因为其实我每年嚟到中秋节咧，我最期待嘅一样嘢啊，系人。 手下留情我听， 唔紧要，喺呢个迎唔系追月嘅晚上嚟，可以听得翻咯。 因为鄙人最期待咧，就系、是、其实喺呢个嘅中秋节前两个星期，我就会留意屋企嘅大堂嘅 lift 嗰度 布 置系其一，即系究竟 同埋个通告 系啦，通告挂灯笼咧，其实就呢几年佢其实 keep 住都有嘅， 系咁啊，都系 系啦。第二系咩咧？就系佢嗰个通告啦，即系。貼喺升降機嘅通告，咁啊，我有留意嘅，即係通常除咗就係、是要洗鹹水缸啊、食水缸啊、停電嘅通告之外咧，中秋節咧佢會以往啦，即係我仲係細路仔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有一個咧就係、是、每一户咧係可以拎啊。屋企嘅一啲證明住址證明啊，就去唔知幾多座嘅管理處、辦事處嗰度咧， 換一個月餅， 唔係換月餅，可以換一張嘉年華會嘅飛，係、啦，有個中秋聯歡晚會嘅， 係喺邊度？室外定室內舉行？ 因為我住嗰個地方咧，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屋苑咧，佢會有一個平台嘅，咁、個平台咧，佢每逢以前咧，其實一年得兩個日子有活動嘅啫。 第一盂蘭節， 盂蘭節都有啲化寶盤㗎，係啊， 喺屋企樓下， 因為有神功氣啊嘛， 佢會提人唔好喺後樓梯度燒， 係啊係啊，有幾個位啊，我屋企嗰度。 咁啊除咗盂蘭節之外，另外一個就係新年，咁因為以前嗰年代都仲係會有派吉嘅 習俗 啦， 咩叫派吉啊？ 即係咧。你個管理費咧係每年包一 包嘅，係 啦， 係幾大盤啊？ 呢個未聽過， 住户福利，我唔知呢幾年有冇，因為屋企冇拎啊，以前有拎嘅，咁咧 幾大盤啊？ 有得揀大又得，有得揀細又得嘅， 即係俾你攞翻屋企嘅。 拎翻屋企嘅，大咧就等於我哋每年農曆年咧，電台 lobby 咪大大盤，你真係要捧住咁大盤都有嘅， 即係半個人咁高嘅， 半個人咁高嘅。咁有啲細盤啲，你亦都可以拎翻屋企。咁我記得每年即係題外話咧，農曆年就會阿嫲會叫我哋就幫細路仔幫手捧翻佢啦。咁去到正月十五之後咧，就一齊拆啲吉落嚟咧，就要煲 浸鹹金吉， 浸鹹金吉嘅。咁啊，自從有一年咪唔知咩紅火蟻肆虐咗之後咧， 係、 啦，我屋企就冇再啦。咁但係樓下管理處咧，每去到新年前後咧，即係可能年廿七、年廿八都會有一大盤吉喺個平台嘅。咁去翻中秋。就是可以换啊两张嘅嗰啲叫做 中秋联欢晚会， 中秋联欢晚会嘅飞嘅，咁我好记得系咩咧？一张其实佢系一张长条形，其实咩字都冇咩所谓，总之佢入边咧， 即系张 check 咁啊， 一张支票咁嘅 size， 咁咧佢就会有四至五张嘅嗰啲叫做 游戏券，哎呀， 仲有一张啦，饮品换领券啊， 系、 就系去佢嗰、那个摊位，夜晚去到个摊位嗰度咧，可以换一包纸包饮品， 系 唔冻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隔篱有啲摊位，即系例如 即系碌波波啊， 碌波波 啊， 掟表啊，钓鱼啊，咁就会有翻嗰啲咧。最基本嗰啲咧，有支鉛筆送俾你啊，或者有擦指甲，因為我記得細個佢好似係，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盈月嗰日舉辦嘅，因為最賞月嗰日咧就係、是、真係一家大細嘅活動啦。咁通常就係八月即係農曆嘅八月十四就會喺屋企樓下個平台嗰度搞，咁啊大概都有四至五個攤檔嘅。咁雖然佢就話有派嗰啲遊戲券俾你，但其實嗰啲哥哥姐姐見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佢 都會過嚟玩啦， 過嚟玩啊，剩啊，同埋有時係會有歌舞表演助興嘅，即係佢會搭一個細嘅 podium 仔，咁可能啲街坊嗰啲就會上去。 唱下歌啊，又會請下 街坊上去唱大單啊。 如果唔係，應該係 set 咗個卡拉 OK。 係有亦都會有啲可能歌手會嚟嘅，即係好似阿麗瑩嗰啲咁樣，佢會都會嚟，可能啲屋村嘅聯歡晚會，佢都會嚟一齊唱下歌啊，開心咁樣咯。咁我記得有一年我係都有上去台上面嘅。 因为你再歌再舞， 唔系玩游戏啊，哦、即系除咗嗰啲摊位游戏之外，佢会有一啲可能每一座或者有边个小朋友想参与嘅游戏，咁就上去玩。 你系咪你自己举手、啊？ 我自己举手嘅，系啊，系啦、啊。咁、啊、然后就玩嗰啲，唔记得玩咩啦。总之就喺台上面玩游戏，咁然后赢咗又系有份礼物咁样咯。但系、哎、但系呢几年就真系因为疫情关系，即系减少群众聚集啦。手下留情提醒大家，咁、啊、所以就冇咗呢个活动咯。 哎、 但我每年虽然而家唔会玩，但我每年都好期待佢出翻嗰张 notice。话俾我知今年有联欢晚会咯， 系系啊，你嗰条村有冇噶？ 我估可能有， 不过你唔参与， 我真系冇参与，同埋咧，因为我哋通常咧村里面搞嘅活动咧，我哋都比较少参与嘅，譬如系咩咧？好经常，因为咧我好中意喺 lift lobby 嗰度逗留嘅，所以我譬如我翻到屋企。一般正常的情況之下，最好就梗係有個 lift 喺度等我。我一翻到去，我就即刻可以上 lift 跟住走人啦。但其實我係中意等 lift 嘅，因為咧你可以睇到究竟係啦，通告講啲咩咧？例如係邊層樓幾時冇水啊？ 裝修啊？ 嗰啲係啦， 邊層 啦？ 邊層樓確診啊嘛？係 啊冇咁佢又冇咁樣講，佢淨係叫話我哋已經咧就係 有人中招啦 咁啊咁又或者係我好中意睇嘅就係、是。那個一向都冇交管理費的單位，究竟佢累積咗幾多幾多個月仲未交咧？咁然之後側邊可能有個 mark 咧，你又跟翻個 mark 睇下佢而家咩環境咧？哦，原來已經釘咗契啦。 喂，但呢啲咧，呢啲其實都幾 好 幾緊要，因為我諗我細個嘅時候已經接觸咗一個 term 叫業主立案法團 啊嘛，即係 嗰啲咩大維修幾時做？因為小弟即係早兩三個月有去四周圍睇下啲盤嘅時候咧，咁外父咧係好識睇呢啲嘅業主立案法團嘅文件嘅、即係究竟幾時做大維修啊？佢嘅財政穩唔穩健啊？每間每户要夾幾多錢啊？因為你呢一刻買係呢個數嘅啫，但你之後可能仲會有其他 夾錢維修啊，呢樣嗰樣 啊，幾時鋁窗要整啊？外牆有幾時？咁其實係作為一個即係喺嗰個地方嘅住户，你其實係要關心， 尤其是有業主啦， 係啦，留意清楚究竟哦嗰層樓或者嗰棟樓有冇啲咩要整啊、要維修嗰啲咯。 係咁跟住我即係成日都睇呢啲咁嘅 notice 嗰啲嘅通告咧。咁譬如我會見到嘅就係每一年雖然有疫情，但係都 keep 住搞嘅係咩咧？就係、是、送啲福袋俾啲老人家咯。 哦， 中秋節會有 派下月餅啊， 係啦，中秋節會有福袋。通常咧中秋節你就一定係附加多一個月餅啦。咁但係基礎嗰啲嘢都有嘅，可能有包米啦，有支油啦， 而家可能有嗰啲咩洁手液啊， 系啦，类似呢啲。咁新年又会有呢啲咁嘅嘢派，同埋咧，我都曾经见过屋企楼下咧，系即系好多年之前啦，系一个即系嗰啲露天广场里面咧，系有一啲。即表演嘅嘢係出現嘅，除咗話開嗰啲咩業主嗰啲會之外咧、又真係有人表演啊！好似阿一頭先講嗰啲玩遊戲嘅嘢，但係我哋就冇乜點樣參與咯。反而咧，我最近見到有一張嘅咪舞咧，係我覺得好神奇嘅。咁因為不嬲咧，就會係有一啲叫做因為環保基金。咁咧，即系我哋會做一啲叫做回收嘅嘢啦，跟住就有少少錢啦。 咩回收？咩月餅罐啊嗰啲嘛，係咪啊？ 乜嘢都有嘅，回收衫啊，回收嗰啲膠樽啊等等咁樣啦。咁然後咧，就每一次嘅佢哋搞嘅活動咧，都寫住有環保基金會 sponsor 幾多錢咁啦。所以咧，每個即係每一個單位咧，最多咧就可以有四個人報名參加嗰啲小旅行啊，即係可能去香港唔知邊啲地方嗰啲旅行， 又攞個户頭翻嚟咁樣。 你仲記得成個禮拜你都記得， 真係好正。 係啊，我記得啊，我記得有聽眾講啊，話唔係水魚係金錢龜啊， 變咗户頭嘛。 係啊係啊，係啦。咁跟住咧就不嬲都係嗰啲咧比較平平地嗰啲，可能係百零蚊一團咁樣已經 嗰啲。 係啦，即係食幾多餐。咁啦，跟住最近我见到一个咧，哇！我真系喺个 lobby 嗰度咧拍烂手掌，去某一间大酒店，即系总之就系去香港区啦。 大酒店， 香港定系九龙定系曼谷？ 唔系，喺间真系好出名嘅酒店里面食一餐咧，跟住唔知玩啲咩啦，千几蚊喎。 哇！ 跟住我心谂，吓， 竟然喺我哋嘅屋村出现， 系咪就系咯？千几蚊。咁貴嘅， 因為通常嗰啲應該係即係相對地價廉物美 嘅，冇錯啦，冇錯。 因為適逢， 我哋簡單稱之為蛇齋餅種就得㗎啦。 係 啊， 我小弟住嗰度咧，九月份咧，即係開學前後咧。 系会有影学生上优惠嘅，会话会唔会每家每户有 免费帮你影添啊？ 免费帮你影或者可能十蚊就可以晒一下咁样，系啊，我都有试过 嘅。系咯，所以我就系平时见到嗰啲都系话包埋车费食两餐，又话唔知有啲咩 表 都系六百九啊九， 唔系啊唔系啊，系啊系百零蚊咁样嗰啲。但系嗰、那个哇去间酒店嗰个食餐劲，我都已经觉得奇怪噶啦。哇，平时百几蚊有得去间酒店咁大间，我仲要喺度有得食，点知原来千几蚊， 升级咗，升级咗。 我冇想过，即反而我哋个屋邨咧就比较多系会有呢一类型嘅活动多啦。你话即会唔会针对住中秋节，然之后有一个联欢会咧？近年我就真系冇乜留意啦。 其实我好怀念嘅，即系嗱，我屋企楼下都有嘅。咁啊嗱，人生好得意嘅，即系譬如咧喺我哋好细个，譬如先一哥讲。好细个嘅年代咧，你系好中意参加嘅。好啦，但系到我哋大个仔，梗系出去蒲啦，中秋节梗系出去玩同埋煲汤啦。点会即系你喺屋企楼下嗰个联欢会嗰度玩啦？咁好啦，但系去到我呢个年纪咧，又唔同喎。 你又想玩翻？ 我想玩翻， 我都系想玩翻。 咁啊，点解就事然就系我谂大约五年前咯，即系未有疫情之前啦，一定系。咁我屋企楼下嘅平台又有。又系呢类型啦，咁我哋嘅规模都几大，即系除咗一哥讲嗰啲，即系有晒摊位游戏啊，又有饮品之外咧，我仲记得有 Henry 哥哥去变魔术， 哇劲喎！ 系啦，咁啊跟住有人唱歌， 高尚住宅嗰度， 咁讲啊， 喂请 Henry 哥哥，你估少钱、啊？ 同埋有有啲歌星助兴，有人唱歌嘅，总之都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嗰啲 friend 啦。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就系、是、嗱，首先小朋友好开心啊，因为咧大人唔带你落去咧，其实即系如果我。唔堅決唔去嘅話，其實佢哋唔會去噶嘛。咁佢哋落去咧，三五識八咧，就同咗啲小朋友喺度玩燈籠啊，追追逐逐啊，攞啲熒光嗰啲，而家咪好興嗰啲熒光綁手嗰啲咧，嗰啲熒光管咧，大家穿埋成條繩咁長咁樣啦。咁佢哋又好開心喎、啊。咁我哋咪坐喺度睇下啲小朋友開心。我覺得呢個光景係好難得嘅，即係尤其是而家咧，我已經發現同阿一哥一樣，其實好多年冇搞過，咁你就會覺得哎呀。中秋節有啲冷冷清清嘅，即係雖然咧啲小朋友都會圍喺下面，都會即係個別地啦，兩三個玩下啦。而家又話唔好咁聚集又剩啊嘛，咁又唔敢太多人圍埋一齊，咁你會覺得咧，哎呀個氣氛咧就同以前就爭咗好遠咯。 同埋阿一哥講嗰啲可能啲禮物可能係好流嘅小文具嗰啲咧。其实我而家想攞翻， 系啊，嗰啲小间尺、啊， 即系如果你话玩一个嗰啲游戏，跟住佢俾啲唔知咩高贵嘢，你硬系觉得好似成件事好格格不入咁。 你俾我拆胶，我几开心 噶。系啊系啊， 我好想玩翻嗰啲游戏咯。即系嗰啲掟豆袋啊， 千针引线啊，有个圆圈过嗰条铁线嗰 啲啊， 系啊，因为除咗呢啲中秋联欢晚会之外，唯一就系嗰啲唔知边间学校嘅开放日你可以玩到咯，大家都少咗好多啦，而家 冇啦， 希望出年可以搞得成啦。 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青青桂花香。遥遥怀里想，炎黄年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 好，女方嘅弯弯的月亮，头先阿一哥喺咪后真系讲咗个精结啦。点解今时今日嘅中秋节大不如前？因为少咗咩啊？ 少咗通宵地铁， 真系通宵地铁啊！其实系中秋节嘅必备恩物嚟噶嘛。 唔单止中秋节，通宵地铁系所有嘅大型节 冇错， 必备恩物。 即系除夕啊、平安夜呢啲， 咪就 系 咯。 同埋我哋成日都好似一哥所讲，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咗，究竟系边一晚通宵？ 系究竟系十四晚啊？ 即係八月十四晚啦， 定十五晚咧？ 係啊， 即係十五，我記得十五嘅朝頭早佢已經會有張 notice， 今晚並沒有通宵。 咁即係十四晚啊， 係 嘛？ 係其實係邊一晚㗎？ 十四晚通宵 系咩？定十五晚啊？ 唔系十五 正日晚通宵啊嘛？ 咦系喎，定 搞几廿年都搞唔掂。 乜就算啦， 因为放日日噶嘛， 系啦，放日日啊嘛。咁食饭，团圆饭系十五食噶嘛？ 系 咁咪系咯，食完先出去玩噶嘛，咁咪嗰晚通宵咯，系咪啊？ 应该系，总之有嗰张 notice 啦。 冇咗。 咗嗰張嘢，而家好掛住。 唔係，但係而家最慘冇咗嗰張嘢係同疫情有一個拉楞喺度嘛。係啦，咁即係咁通宵地鐵係咪我哋嘅指標啊？ 係㗎，即 係如果當 有啲氣氛㗎， 當個世界和平， 好開心㗎，四點鐘坐地鐵，係 啊， 好有 feel 㗎。而家我一間睇下有冇講多少少呢個可以。我哋聽咗嘉賓嘅訪問先啊，轉頭翻嚟咧就有啊光哥盧偉光嘅第四回嘅訪問啦。今日經歷咗好多嘅。即系吓睇住个场地啊，又有好多嘟之后咧，有啲嘟啊，没完没了嘅，大家就随时又会再发现噶啦。 系啊，可能咧大家会发现我哋，点解咦冇晒嘟啦？唔系嘅，其实系随时出现嘅， 朗朗上口啊，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72宗系本地个案。医管局呈报11患者死亡，一个患有脑痫症嘅10岁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佢有发烧同思考症等病征，神志转差，正喺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已经接种两剂科兴新冠疫苗。当局说疫情近日有些靠稳和回落迹象，但仍然有待留意中秋节假期之后会否反弹。患有脑痫症的10岁男童确诊之后出现思考症等症状，情况危殆。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指出，男童打第二针至今已经6个月，抗体水平可能已经衰减，或者因此导致受到较严重影响。对于本港单日确诊宗数进一步回落至7000多宗，梁子超相信变异病毒株 BA.5 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病毒传播速度由4星期前每星期增加超过1倍，降至最近大约20%，估计或者已经过了高峰。但他说中秋节假期市民检测的频率或者减少，需要留意听日学校情报快测阳性个案，同埋假期之后会否出现疫情反弹。但就算有反弹，相信会是短暂，认为无需太担心。有超过70年历史，位于上水古洞的志记界木厂，当局要求要在听日之前迁出。发展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地政总署已经先后2次酌情延期，为公共利益考虑，实在无空间再进一步延迟迁出限期。发展局说会提供金钱补偿，亦都会将需要处理的木料运送到环保署辖下的园林废物回收中心妥善处理，并尽可能循环再造，转废为材。界木厂今日仍然有举行木工课堂，现场仍然存在大量木材和工具。有参与的市民对于界木厂要关闭感到可惜，希望当局再延长宽限期。界木厂负责人黄鸿权说，对市民重视界木厂感到高兴，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当局要顾及不同行业情况，又希望有时间处理现存大约800至1000吨的木材，并将木材转化成有价值的物品，亦都希望手艺可以传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开幕仪式发表视像致辞，说中日关系不进则退，双方要浅信守诺，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必须恪守中日达成的4个政治党和至今做出的承诺。对于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根本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够丝毫含糊，更加不用动摇倒退。两国要着眼大局，把握正确发展方向，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反映到政策上。他说双方要共同抵制脱欧断链的错误做法，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贸易投资环境公平开放， 王继又说，中日要秉持和而不同，以和为贵，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对方。他说，中日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反对零和博弈和阵营对抗，促进地区稳定和区域融合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秋风起，干燥的天气就扑面而来啊，梗系要注重保湿啦。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祝大家有一个滋润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雍王原本以为风兰即已经遇难，后来得知佢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风兰即为永平君。不过究竟系咩人要加害风兰即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嘅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俾合资格嘅雇员。 系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一点，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 当时一班文化人就锐意将这座皇宫变成一座博物馆。 很神奇的，只是9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是转变成为一个公众可以参观的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故宫文化在香港》， 主持冯杰、司徒元杰，请嚟历史学家丁新炮同你讲述故宫历史。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提起佢，就会谂起佢嘅一字马，仲有佢饰演过无数次嘅大恶霸。有请中环影坛数十载拳拳到肉、锐不可挡，卢卫光。 咁而家就冇拍咁多打得咁劲嘅戏啦， 冇啦，而家上打就得，下打就麻烦啲。 咩叫下打？ 即系下半决踢嗰啲啊，因为你年纪大啊嘛，嗰啲位啊伤咗啊嘛。 个脚就冇以前咁， 梗系冇啦，以前20几岁，而家30岁。 但系反而咧，嗱，即系到。近呢10多年啦，我哋見到光哥就演戲多啲。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你轉咗， 即係做戲啦， 都有動作嘅。咁但係咧，即係明顯係即係要考慮演技嘅時間多咗。 係啊， 係。 因為唔係，佢哋都會問我啊、即係有幾場打喎 ？OK， 我話啊、你需要未？冇某人打咯。 嗯。 咁啊，佢話喂，不如你。做戏啊，做文戏，因为以前我唔系好中意做文戏嘅、我成日中意做坏人，因为做文戏通常都系好人噶嘛。咁啊，喂，你试下做文戏啊，我好啊。咁好多戏做完文戏，咁啊同埋搞笑。咁啊系啊，咁啊做文戏我好啊。喂，唔系、啊，你文戏都 OK 喎、啊。 咁好多人就話：喂，做販賣大文氣，開下窗，哇，好啊，好啊，好啊，就變咗咁咯，變咗啊，行翻文氣小動作，係啦，你睇爐火都係一樣啊， 哦，係係啊 ，Benny 導演係啊，你都樂在其中嘅。 其實嗰陣時。Benny 啲戲我差唔多部部戲都有份。 特警新人類啊！ 係啊，我同佢好好傾偈嘅，有食飯啊嗰啲，我哋有傾偈嘅。 係係係啊！咁你自己對於歷年嚟都99.5%都係做壞人，你有咩感受呢？ 因為我覺得做壞人喺電影入邊發揮個空間大好多。 嗯， 即係對我嚟講啊，有啲演員就唔係咁諗。 嗯， 但我覺得就係咯，即係你好多樣嘢你唔使顧慮去到啊。话咩嘢啊？要就翻呢个啊，就翻嗰个，你做翻戏入边嘅反派嘅自己嘅角色有几大发挥，你又发挥出嚟。即系我哋惯咗讲嘢系冇礼貌噶嘛， 唔系？我觉得你好笑喎，即系 其实你讲你话你做搞笑嗰啲咧，我觉得好有兴趣睇，同埋 即系你做坏人， 你咪睇啊，龙个咪啦，快啲出嚟睇啊！ 唔系啊，因为你个底其实你系一个有趣嘅底嚟噶嘛，你当你个人有趣，你又中意谂埋晒啲古灵精怪嘢咧，你做搞笑系做得好好噶。 OK 啦，嗰时都有啊拍过啊谷导演嗰啲，有几部都搞笑噶啊，走投无路走到无路真系几好笑喺泰国我哋一谂起嗰啲啊，喂，你读嗰啲泰国话出嚟啊，好好笑啊！ 吓，我想问多一套，其实系剧嚟嘅， 系 头先都有讲嘅《食日风暴》，你记唔记得？你哋喺马来西亚拍嘅咧？ 哦，系咪啊？阿张智霖， 张智霖系啦，跟住仲有阿薛凯琪， 我知， 即系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拍嘅。咁但系你主要就喺马来西亚 啊 嘛。我嗰次咧，即系我系无意中见到，我唔知会有你嘅，跟住一见到，我追晒成套剧咯。但系系啊，因为好耐， 佢迟啲会送公仔俾你噶啦，系啊，或者蔬菜， 因为系因为咧好耐冇见过你，即系一啲叫做近期嘅作品，而嗰啲嘅作品咧，即系剧集，你知道有好多集噶嘛？咁你一路睇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同泰国之间咧，又或者系马来西亚咧，嗰个感觉系好夹啊！即系你系好可以做到好似系嗰个当地人嘅嗰种感觉咧，我觉得好正啊！去啊！ 佢揾我拍嗰阵时候，佢就话：喂，我哋过马来西亚，你做其中一个反派，我话好，跟住叫我上去造型，哇！哇喂，正喎、 啊！ 我啲衫咁靓啊， 好靓噶，系啊， 系啊，哇！又饮红酒又剩噶， 系、一个大佬嚟， 系啊，一个大佬嚟， 系啦。 嗰个剧拍得好开心嘅，因为次次去亲现场都啊，张智霖又请食 嘢， 马拉奶茶嗰啲系啦。 但系最后阿光哥都系要死噶嘛，好似系嘛， 死噶， 死咗系啊，死咗嘅好惨。 做反派通常，你知啦，要吓即系政治正确噶嘛，反派一定要冇好下场噶嘛。 同埋去到馬拉，你都係講廣東話嘛。如果去到泰國，梗係唔同啦。好多都係我幫佢哋翻譯。 係 馬來西亞就唔使啊嘛。 係同埋好有型咯，即係你企出嚟嘅時候，就算你唔打都好啦，企出嚟咧，你已經有嗰種格咧，你就會覺得哇有嘢睇啊咁。 係啊，佢啲衫唔平啊。 靜靜地抱緊，不懂得你的心，你我不必配襯。默默地转身，两颗心在陌生，亲密似幻觉，迷离扑心，我不要认真。怕入戏，角色抽不出知觉，迷失，一直努力忘记你，当一切未发生，日出夜转。转不开对你依恋，留心离开，从未说道别话，怎解脱付出？保存谁亦有心声，不想揭穿，为何投入过的恩爱伴侣，花火那样短？ 光哥拍即系。过百部戏啦，仲有冇咩戏啊，或者咩角色你自己比较深刻啲啊，或者有趣啲嘅咧？ 系改变第一次拍笑片咯，拍阿谷导演个龙个咪，系一个比较自己未试过。喂，雷光，你过嚟拍我哋有部搞笑嘅龙个咪二，话好啊，不过你要做村长、啊。 村长。村长啊，恶霸嗰啲村长啊，咁啊嚟到，咁啊 系啦，始终都有恶嘅底喺度沉住先至系， 即系虾爸爸， 系啦， 虾嗰啲鱼蛋捞埋鱼蛋啊，啊黎师傅系啊， 嗯， 几好玩嘅，我觉得拍笑片即系你喺去到现场咧，譬如嗰个场戏，你可以谂好多嘢。谂完之后，你俾导演听话，喂，我咁讲好唔好啊？咁、 嗯、 我好中意讲粗口噶嘛， 就啱晒合晒河车啦。 咁我佢话唔讲得粗口，你可唔可以改啲对白啊？我话讲粗口会好笑，系啊，我够知好笑啊，但系唔想得噶嘛。 哦， 系啊， 系。咁你想唔想再挑战多啲喜剧咧？而家 希望啊，系啊，都中意噶。 我觉得光哥而家仲好笑咗，即系嗱，即系呢个访问我听到呢一度。都覺得你其實是一個風趣幽默的人， 係喎。 將你呢啲嘢嗱，即係啲咩最好睇嘅就係你表面上惡嘢啫，你個底係一個善良嘅人嚟噶嘛。即係呢啲反差好睇喎。 對觀眾嚟講，其實好有新鮮感，同埋覺得你好過癮。即係原來我認識咗呢個人咁耐，我係睇錯咗佢嘅。 哦，呢個係真嘅，你講呢個係啱。因為好多人以前，尤其是以前我初初入行嗰陣，我頭髮好短，我唔笑嘅、 嗯。 我做保鏢嗰年代，我唔笑嘅。 保鏢係咪唔准笑㗎？ 唔關事。 哦哦， 係自己唔中意笑，可能慣咗打拳嗰啲。咁啊，啲人就笑啊！你成日扮酷，好惡啊！你個樣子。我成日笑啊，唔係成日笑，你來不來笑？但係你唔笑嗰時候，你都微微 即係佢 咁， 係寬容啲咯。 我係啊，好多人誤解我，識咗我之後。喂，你个人都唔系咁噶，但系你点解要扮咁？我唔系扮啊，大佬，我真系咁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等于我以前讲阿傻哥一样，我一见面佢就已经讲粗口，闹到我趴喺地下啦。 系系， 即系一样咁嘅原理咯。到后屘而家唔系啦，可能年纪大，啲人啊带啲笑容系好嘅。 佢都唔系啊！我哋而家见到阿光哥好祥和啊，即系你个人，即系好，我哋好觉得好英文好善思啊，即系好诚恳嘅一个人啦。即系譬如喺街，我唔会惊，但可能三十年前我喺街见到你，我都会 避啊，避开系啊。 而家我会想问你，诶，光哥大膊膊头影张相啊，即系而家都想都会系咁样样噶嘛？ 冇噶，而家笑对住人噶啦，而家系啊。我成日讲一样嘢就系我心目中啊，我心目中。冇明星嘅，因为有啲人成日啊嗰、那个明星，喂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我冇明星啊，我普通人，可唔可以影张相？梗系得啦，即系你会令到对方系尊重你嘅、 嗯嗯， 即系你冇我唔得，即系我从来冇呢啲 嘅。诶，香港市民啦咁讲啦，即系喺当年嗰个年代，八十年代，即系你仲系好恶霸嘅嗰个年代咧，咁有冇人喺街度见到你揾你影相噶？敢唔敢噶？ 敢 都仲敢嘅， 有人留我打交添，真系真系 真系噶， 你梗唔会打， 又唔好讲呢句笨，唔好讲呢句笨， 佢话系啊，佢话 喂，我想同你切磋打场， 哦，认真嘅， 认真噶，认真噶， 你冇打先， 冇，我好，我系善良啊嘛。嗰时我开酒吧嘅， 系， 咁你知酒吧嗰啲现场好多武林高手嘛，差妹嘅讲， 哦， 咁啊猜下，饮咗两杯又溜你打嘅， 哦系， 系溜真系溜打， 系， 即系真系想比武嘅啫， 系啊， 咁你点样去化解呢样嘢咧？ 啊，呢样嘢我就系高啦， 系，我好想知 啊，因为点解咧？喂，听讲你好劲， 嗯， 第一句已经 系， 哇，来者不善，听讲你好劲， 系。 唔系，我话梗系唔系啦，都加埋啲粗口嘅。喂，你好劲喎，喂，抽下，我抽电影啊，你估抽，同你只抽啊，我哋打翻场啊，即系切磋睇下边个。 嗯， 我梗唔得啦，我打麻雀咩？ 哦，系， 佢条气又好唔顺嘅，佢好多朋友喺身边啊。 系， 我说我同你打，而家差妹几开心。 嗯， 我同你打冇所谓噶，我话。我你赢我，你喂，你输俾我，你冇面。我话我同你，如果你系打拳嘅，我系打拳嘅，搵个人搞呢场拳赛。 哦， 你又有钱收，我又有钱收。 系、哦、有个擂台 咁啊，正啦。 哦， 咁我点解要打俾人睇咧？ 嗯， 冇用噶。 嗯， 你输赢都冇用，啱啱先？ 啊，你呢招又高喎、 啊。我解释晒俾你听。我话你而家落嚟饮酒，你对住我，我同你猜妹。你咪好开心先，系啊，我开心啊，但系我知道你好劲啊嘛，我想问你， 喂，有咩勁啫？我都唔識打喎，我電影拍出嚟啫嘛。 係假嘅電影啊！ 係啊，我真係同佢講話，電影係假噶。喂，電影叫我而家劈20个人咧，20个人都死曬噶，真實有冇啊？ 嗯嗯。 啊，佢又加咗啊！你講嘢都有啲道理。 跟住就冇事啦。 一个礼拜落嚟5晚啊，饮酒 哦，即系 friend 咗 啊 ，friend 咗啊，入嚟嗰阵时酒吧一日啊，每日饮2000几蚊，你话几巴闭啊佢 系 哇，日日饮变咗好朋友，好好朋友 系。咁其实喺你哋咁耐以嚟，系咪真系一次都冇打过？ 我唔会打呢啲交。 哦 ，OK， 因为我成日觉得你唔话俾你听，有啲人唔系噶嘛，一漏你两句佢反面啊嘛，反面咪得。因为我觉得你打得几多个？个个都想试下赢唔赢到你先第一， 系 试下同你打， 个个都有睇最权益啊，因为 又唔系呢个问题，因为有啲人都知道我系打拳噶嘛，我真系打比赛噶嘛，打擂台，咁有啲人你打完擂台啦，你而家又成龙大哥保镖啦，你一定好打得噶，即系有啲人啲心态会唔同嘅， 系 但系你冇行咗佢嗰边，你行咗嗰边一定抽啊。咁真係你贏咗。 如果頭先即係有啲，譬如我唔識啦，我係講句嘢好衰啦。頭先我講嗰句，譬如話，即係抽一笨，連埋個笨字，咁你會唔會著燈咧？ 都唔會嘅。但係如果你話你去到笨都冇所謂嘅。你有啲人唔係啊嘛，有啲人會加埋 粗口啊， 粗口 就好似喺就好似喺河東嗰個人咁樣，即係搞埋屋企人咁嗰啲。嗰啲就出腳啦， 系咁就無謂啦， 無謂。因為我成日講一樣嘢，我成日同我個仔都係咁講，我話記住飲酒，冇同人嘈交，冇同人打交。佢問點解？我最笨嗰個人飲醉酒打交。第一，你平時好打得，但係你飲醉酒你只可以打30%，你係死梗嘅。但係你飲咗醉酒你打對方，對方唔識打嘅話，你會打死佢。你又是大鑊，飲醉酒一定發揮不到自己的速度和嗰啲力度出嚟噶。 有判斷啦， 梗係啦，你全部都是撇緊啊嘛，我打我，見太多呢啲。 我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哎呀，想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急死我了，再来啦。 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 江哥你 江哥嘅阅历好劲啊， 你段数好高啦，即系你有冇试过系一个冲动嘅人噶？以前即系从来。 嗱，你讲呢样嘢，我就曾经我同成龙大哥喺啊海悦酒店，湾仔个 Grand Hyatt， 我哋嗰阵时，因为大哥食饭一定系十几个嘅，咁啊食完饭，我哋嗰阵时我揸紧一部跑车，史泰龙有冇听过？佢又揸史泰龙，我哋啊成龙大哥有三 排车咁嘅车队咁去， 好靓嘅，咁啊行出嚟上车，啊食完饭上车，好熟嘅，所有嘅人都好熟喺度。有唔知三四个外国人，我唔知咩国家啦。一出嚟，咁啊个副导演就坐喺我隔篱。 系， 咁我唔识英文嘅，我完全唔识讲英文。 嗯， 咁佢就讲好多英文。嗰几个鬼佬，我同我副导演讲：，话你噏乜鬼啊？ 嗯， 冇嘢冇嘢。咦， 唔对路啦！ 冇嘢冇嘢，好似唔系好想讲俾我听。 哦， 咁我又听到嘅，你明唔明啊？诶，冇嘢。讲出嚟，我惊你嬲。诶、欸，哇！呢、哦、句说话捉咗我噶， 系 老电波。我系讲咩？你我哋 系 中国人揸靓车好巴闭。 哦， 吓、 哦、我哋揸车都俾人咪好大镬。 嗯， 佢仲喺度讲。 嗯， 哇！佢再讲讲咩？走啦，死中国人。 哦， 我落车啊。 嗯， 得我一个人落车嘅。 系 成龙大哥全部喺后边上紧车啊。我一落到去就系讲嘢嗰个，我就打佢。 哎呀， 喺酒店门口， 系 一只脚砰扮落去佢 pat pat 唔知边，啪！ 咦，醉拳嗰个咪就 系 嗰三四个冇帮拖，冇帮拖啊！我追住佢入酒店打， 系 追住啊！我哋中国人揸靓车关你咩事啊？ 嗯， 追住佢打，突然间听到一句说话，就是我老细就是大哥，卢伟光。冇打啦！ 竟然系成龙大哥讲我呢句说话， 咁你咪即刻即系停手， 停咯， 哦， 呢啲命令嚟噶嘛， 系啊， 即系写 order， 系啊，命令嚟啊嘛，打如果入咗用追去打，打到去趴喺地下，喂后生，你咁样闹我，喂我完全冇得罪你，点解要咁样讲呢番说话嚟闹我咧？咁咪上车走咯， 系。呢啲就以前嘅事啦， 衝動過， 即係而家你肯定唔會啦。 而家唔會啊，而家問佢咯，落車點解你要咁樣鬧我？ 有咩可以幫到你呢？ 以前可以一句都唔講就係 啊，用全家嚟表達，你知我咩料啦？ 嗰個嘢都幾金噶，一間咁大酒店，係啊，好多人啱啱食完飯十一二點啊。 如果嗰陣時好在冇手機啊， 係啊， 咁咪即刻影低你。 嗰陣時我仲紅啊， 係咯，係啊。但系甩唔到身啊嘛！ 请一早相见，不不与天黑见。太晚我怕那月圆，他方射恋之箭。假使心事变，地与天没一次四线，我怕。 唔好意思啊，我借咗咧阿莎莉姐姐嘅呢首冲动咧，就系、是、劝大家唔好咁冲动。但其实呢首歌咧，你摆翻啲歌词落去几啱嘅吓，系啊，害怕失控啊嘛，系咪先？ 系 啦，咁啊，即系正所谓拳脚蒙眼，我哋唔好一时冲动又撩你打笨啊，唔好搞呢啲啦， 真系唔好，大家要将呢心咧就放下，因为阿光哥而家都唔会啊。 系啊，而家都到我个人。穩穩地啊，係啊，不過咧精彩嘅戲肉喺下半場， 係 密切留意一陣間翻嚟， 衝動 仲係啦，即係更衝動，係啊，真係有事發生嘅，究竟係咩事？一間翻嚟再聽。 阿信指示佢哋停止向中國出口幾種人工智能晶片，除非獲得當局嘅許可證。中國外交部早前回應，美方嘅做法係典型嘅科技霸權主義，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商务部之前亦都表示，美方不断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半导体对华出口，美国应该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公平对待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天气方面，受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咧再从英国文学巨著《Paradise Lost》里面揾一啲写得好好嘅句子同大家分享。大家谂下，如果你平时写英文，你想写一个句子嘅意思系？有文字的历史里面冇人曾经写过呢啲东西 ,ok, 而家我系写一啲冇人写过嘅东西。无论你写嘅系普通嘅句子还是系用呢个诗句嘅方式嚟写都冇人写过。你会点写呢？萧叔咋咋地嘅英文我就会话呢 ,it's never been written before,ok,it's、okay? never been written before。再讲夸啲呢 ,it's something that's never been written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从来咧冇人写过嘅喺英国语文嘅历史中。好啦 ，John Milton 咧，佢写咧就认萧叔叔写嘅呢个系100万倍啊。佢点写咧？佢喺个 introduction 里面话，佢而家写紧嘢咧，佢系 things unattempted yet in prose or rhyme。大家听多次 ，things unattempted yet in prose or rhyme。unattempted 从来未被尝试啦。OK，things、okay? unattempted。Yet 以前到而家为止 ，in prose prose 即系唔系诗句嘅文字 ，prose or rhyme rhyme 咧就系 verse 界啦 ，verse 咧即系好似诗句，节奏有肯定嘅，有时咧系会有押韵嘅。咁呢个句子咧就好型，听一次 ，things unattempted yet in prose or rhyme。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继续，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卢维刚。 我哋好多訪問一啲譬如武打嘅前輩，佢都會話打交戲入面打嘅啫，即係真正喺外面好少同人殺氣，好少同人過兩招，就是、因為其實你都好明白拳腳無眼，即係交就唔係攞嚟咁樣即係攞威嚟打嘅，即係呢個你都睇得好透噶嘛。 呢個當然啦，呢、這個就一定要話俾人聽，就係、是、打交你冇喺任何一個場都同人打。人人都睇唔起呢个烂仔嚟 嘅， 因为以前我哋后生同埋嗰个年代唔同，我可以话俾你听，到而家我从来冇自己打交， 系人哋惹你， 除咗啱啱落车，因为都系佢撩我打，我系帮人打交，我全部都系帮朋友打交，哎佢唔啱啊，咁就出去打啦，我哋试过打一个。又系嗰间酒店， 又系咁， 真系惨啦！ 系啊， 咪经常喺嗰度出入，系咪？ 唔系，因为我点解啊？嗰场又系打交，就系为一个朋友打交嘅外国人啦，冇讲鬼佬啊，外国人差唔多七尺啊。 系 我同阿 Ben 哥林国斌啊，咁样望佢。 哦，哇！你哋都用恶高头望， 佢只钟咁高啊！ 系 啊， 你哋两个都已经好高噶咯。 好彩我个脚打佢啊！如果唔系佢中阿 Ben 哥嗰拳，肯定分钟死埋系啊。 咁因咩事要打？ 就系、是、因为我哋个朋友叫我哋去啊嘈交，佢话总之我嘈交咧。你一聽到我講粗口鬧佢咧，你就打佢得啦。 係又係啱好，即係同頂杯一樣。佢見到我頂杯就係 啊，同拍電影一樣。 係啊，真係好似拍電影咁喎。 佢企喺度， 係 我個朋友喺度， 係喺隔離。 我就同阿 Ben 哥企喺佢前面， 係 咁啊，佢就嘈完之後講中文啦。嗰、那個外國人唔識中文啊，我一講粗口，你就打佢得啦。 係 哇，大佬冇搞呢啲啦，千祈冇講粗口啦。 係。 咁我就同阿 Ben 哥夹嘅，一阵我就前撑， 系 佢一缩肚，一前撑就咁缩啊嘛， 诶缩肚，个身就乌前啦。 系 Ben 哥就话佢一缩肚我就打佢， 哦， 咁啊走， 吓 好啊，喺度冇讲粗口啊， 成晚 啊成晚， 哦你自己嘅心里面不停喺度谂， 梗系啦， 梗 系啦，嗰个好大嘅 party 嚟嘅， 系 几廿位嘅，全部外国人，爱尔兰人啊，我记得嗰个人着裙嘅，着嗰啲格仔裙咧，系好高嘅，咁我唔知佢嘈乜，咁啊叫到咁我喎，咁佢真系讲粗口， 哎呀， 一讲粗我咪撑咯， 系， 好彩我一撑啊，佢真系飞走啊， 系， 阿 Ben 哥。离空打， 我打咗个空拳，打咗个空出咗个空拳。 你话嗰拳几重啊？ 系，阿 Ben 哥自己有冇内伤啊？ 佢后屘，咦，个人去咗边？打咗空拳翻转就望唔到个人，原来飞走咗，好彩飞走咗。 但系咧，你而家讲翻呢啲经历咧，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啲内疚噶？ 啊，会噶， 系咯，因为嗱，嗰个人同你无仇无怨噶嘛，你 系 帮朋友啦， 系啊，帮朋友啦，系啊，我有时阿 Ben 哥有时谂啊，唉，其实都唔关我哋事， 而家先知系嘛， 系啊，即系所以你咪啊。朋友有时真系要咁做咯，因为你出到去咁去讲得出嚟，做呢样嘢做呢样嘢，咁如果唔系你出去做咩？但系以前后生啊嘛， 咁你都系义气仔女嚟嘅，即系 你又唔会谂咁多啦，系咪？嗰个系 friend 咁样， 都属于系噶，系啊，所以我唔系话成日话帮人打交咯。 唔关自己事嘅，所有都系 系啊，好多嘅。 呢啲古仔好好听啊！我哋私底下再请噶嘛，阿光哥 啊， 帮人正话念多好多镬啦，好多嚟我哋听。 哇，好多啊，好多！ 你而家好少打啦，系嘛？而家 唔打，打麻雀得。 系 跑下步算啦， 系啊，跑下步 教下仔算啦，系。 情与义，刀山去地狱去有何憾？为之心 牺牲又何憾？为骄话甘心否寸心？血泪为情流，一时喜又恨，有谁人敢过问？尘世上。 好啦，我哋正式咧就要开始今日嘅访问 啦。系啊，先光哥， 知道啊，光哥即系嗱，义气仔女啦，有拳有脚啦。好啦， 你仲系一个好开通嘅爹哋。 系啦，咁啊，点样形成呢个人呢？我又翻去光哥，我哋翻去你嘅童年啦。嗱，咁啊，即系史书有记载啦，你喺柬埔寨出世噶。 唔系辽国，辽国。 辽国。 永真，我喺永真出世，喺辽国嘅首都，即系而家叫做老挝啦。 老挝系啦，嗰阵时嘅生活系点样样噶？ 你记唔记得噶？ 记得，我梗系记得啦。我哋嗰个年代系。好简单嘅生活嘅，出街唔使着鞋嘅，都可以出街嘅，即系好似而家你见到有时啲泰国啊、菲律宾啊、乡下地方都系咁，我哋都系咁，咁啊，出去啦，打波咁啊，揸住个波咁啊，去公园，衫都唔着嘅，就系咁嘅生活。咁我屋企系做咩咧？我屋企就系做嗰啲啊卖咖啡，好出名噶，呢个咖啡店。咁啊，卖啲家庭用品啊，牙膏、牙刷啊， 即系都系做生意，小生意， 好少嘅生意， 但系会冲埋咖啡嘅， 会啊，我冲咖啡好叻噶。 哦，系咪嗰啲即系 啊？唔系麻袋，麻袋啊，叫做麻袋啊， 系点样冲法噶？ 点样冲法啊？笔啊，譬如啊，你见到台下六个人咁，咪笔八匙羹咯，浓啲啊嘛，整完之后滚水过衫。 哦，即系用啲好似丝袜咁样样。 丝袜啊， 哦，净系丝袜 过衫咯，一扭一冲咧就。一上嚟咧，就攞个有个柄揸住个丝袜，喺度扭扭扭，咁啲咖啡 就滴出嚟咁样， 落晒个大盘啦，大盘咁啊倒。 哦， 咖啡一定要好滚先好饮嘅。 哦， 咁啊一倒落去，咁啊倒落去之后就攞嗰啲炼奶两羹，攞。 哦， 咁啊佢哋自己唔够台面咗。奶俾你，如果佢哋话我唔落奶咁，咪自己落咯。 哦，咖啡系要滚水冲先好饮 ，OK。 一定 系， 同埋我屋企嘅咖啡咧，我老豆自己炒嘅，系好犀利嘅。 哦，原来出名嘢嚟嘅。 系啊，因为出边啲咖啡冇人自己炒嘅。我老豆炒咖啡咧，我哋坐喺侧边睇佢炒咖啡，但系我最憎就喺屋企磨咖啡。 哦， 因为嗰个年代冇机器磨咖啡，系用手磨。 哦，系啊， 咁样嘅。 哦。 好細个嘅啫， 嗰啲石磨 个兜咁大咁啦，一倒我哋，咁一啱我讲俾你听，我炒咖啡咧，我老豆咧落白酒嘅，出边冇人落酒嘅，但系可能有都唔出奇。一炒到 ending 落嗰啲芝麻啊，落少少糖之后咧，咁啊倒啲白酒，倒啲白酒就啲火，砰 上， 一落嗰啲白酒白肉，砰，咁啲。咖啡豆就特别香嘅， 系 哦， 饮咗之后好香好滑嘅。 而家仲识唔识整啊？你 记得咯，但要 个手艺要练翻吓。诶，原来要加糖， 佢加酒都未见过。 攞嗰啲啊，好似人哋嗰啲少林寺炒嗰啲餸咁。 吓， 我大铲，即系炒栗子嗰啲啊，系嘛？ 吓，炒栗子嗰啲类似，炒嗰啲。 你哋要唔要帮手炒噶？ 好少啊，老豆唔会俾你买，都系有时有玩过咯。但系到磨咖啡嗰下咧，就最惨啦。我最惨，同埋我阿哥最惨，要磨成箱咖啡。 嗯， 系 磨两三个钟头。 但系好快又饮晒噶咯。 系啊， 咁代表好生意 啊。一个礼拜一次咯， 系 一个礼拜整一次咯，三四个箱，而家铁箱嗰啲，嗰啲系。 哦， 一到礼拜五、礼拜六咧，礼拜六咧，我就会同啲同学嚟我屋企啊。 帮手一齐磨， 啲同学惯咗， 系 我嚟啊！我请你食嘢咁磨咖啡嘅，咁样嘅， 系 你磨到自己哇攰到啊！ 但系你嗰个强劲嘅臂弯，可能因为咁样， 系咪呢个真嘅？呢个真嘅， 即系内功啊！ 咁样出现咗 喺度，个兜喺度啊！ 吓， 搞吓。 哦， 嗱，哇，一路搞一路广州牛啊， 又讲啦， 又要喂，唔系啊，你要约同学去打波啊，咁啊，你要嗰三个钟头都唔离开得。系啊， 诶，咁即系辽国话嘅粗口，你都好流利噶咯。 系啊，佢唔同啊，喂，有少少啊，同泰国话有分别嘅。 哦哦， 啊，即系等于福建同埋潮州咯。 哦，系系。 啊，辽国话就还辽国话噶，系分开嘅。 系。 泰国话就同泰国话系分开。 但似嘅， 有少少咯。嗱，譬如好简单去睇戏，泰国话闭路能咪， 闭路能咪。 辽国话咧，闭门先呢啵。 哇，差好远喎！ 唔系唔系，咁你讲翻地道啲，闭门能啵，咪一样咯。闭路能咪，闭门能啵。 哇， 即系因为辽国话比较我哋叫做乡下啲， 哦， 因为佢哋泰国话，泰国人咧就唔识讲辽国话嘅， 嗯， 但系泰国嗰啲乡下咧就识讲泰国话嘅， 哦， 系啊。 拎个班，พบกันที่ไรก็เรื่องใหญ่น้ำกับไฟถ้าไกลกันได้ก็ดีหมากับแมวมาเจอกันสู้กันถูกทีต่างไม่เคยมีวิธีจะพูดจานกจิ้งโครงโอลงมาเกาะโครงนกเอี้ยงอ้อยอีเอียงเถียงกัน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สือกับสิงก็ข่มกันขอเป็นเจ้าป่าต่างไม่ยอมจะพูดจาตกลงกันอย่างเธอกับฉันอัน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มีหัวใจให้กัน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ธอกับฉันคอยขัดกันทุกก็เสือฉันก็สิงทั้งที่จริงไม่มีอะไรรักกันแต่ทำไม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ฉันกับเธอต้องเจอกันอีกตั้งเท่าไรแล้วเมื่อไรจะพูดดีๆฉันก็ยอมเธอก็ยอมให้กันสักทีจะให้ดีเธอยอมก่อนตกลงไหม 呢、這個真係唯一一首我識嘅泰文歌啊！永遠都係呢一首啊，失戀嘅泰文版啊！ 其實我哋應該問阿光哥，可能光哥知道 佢應該好多嘅，不過我又唔知點問都咁解嘅。係啦，同埋頭先咧，即係頭先阿光哥講啊，佢同 阿 Ben 哥 ，Ben 哥啊，即係嗰個出空拳呢單嘢實在太好笑啦！ 其實係好有畫面嘅，好勁啊！但係唔係，我哋都要講清楚嘅。真係唔好同人殺， 冇錯， 以和為貴。嗱，呢啲驅王 拳腳無眼啊， 係啦，呢啲驅王語。 唉，同埋今日咧應該係嘟得最多嘅一集嚟噶，係我仍然有啲嘟到手都震埋啊， 好驚啊！ 係啦，咁我哋就下聽晚咧就繼續聽阿光哥嘅訪問啦，同埋繼續咧會講翻佢喺即係以前嘅日子啊，即係嚟香港之前嘅日子啊，等等等等啦。係咁啊，今日咧就中秋過後啦，咁啊正所謂每逢佳節，我哋就唔係配私分啦。 係啦，私分我哋已經趕走咗， 放棄咗啦。我哋而家咧改咗。叫做每逢佳节倍思亨。阿何生你好啊，喂，中秋节快唔快乐啊？ 怀住思念大家的心情。 你第几年过中秋啊？今年喺嗰边？ 第二年啊。 哦，第二年啊。今年点啊？ 第二年啊。系啊。 你作为咩啊？你头先讲。 作为一个。而家喺呢一個海外嘅香港人， 係 嚟到中秋節，細細個都聽嘅，外國嘅月亮特別圓。 你發現原來係真嘅。 雖然係咁講，係真係特別圓，同埋特別大，係因為喺呢一個緯度嗰度望上係真係特別大。 哦，關事㗎，哦， 關事嘅，咁啊點啦？雖然我有部分嘅親人喺度， 係， 但係唔係全部嘅親人喺度啊嘛，係。 所以 你部分嘅亲人都想翻翻嚟香港，同全部嘅亲人集埋一齐啦，一定系。 唔系，因为以往咧喺香港过中秋节咧，前后左右嗰几日咧都会即系同即系唔同嘅屋企人就一齐食饭。 要庆祝三日噶嘛，我哋嘅中秋 庆祝几日嘅，庆祝几日嘅，即系或者系之前嗰礼拜六日咁，跟住 食紧噶啦嘛，系。 已經食緊㗎啦嘛，咁樣咁梗係掛住啦，掛住得好緊要添。咁同埋始終係外國地方咧，即係節日嗰方面啦，有啲就已經可能適應咗啲邊嘅生活，融入咗啦。咁啊，對可能中秋節嗰個節日嘅氣氛嘅執着啊，同埋嗰個嚴謹真係會忽略咗㗎啦，可以少㗎啦。 咁你有冇食月餅啊？ 嗱，我有買月餅，但我因為我不嬲都唔係太中意食月餅。 係冇錯，呢、這個我都記得嘅，所以我專登唔寄月餅俾你今年。 係啦，冇錯啦。 但其實你屋企人係好中意食月餅嘅，所以我覺得劉慧恆唔寄月餅係啦，好唔應該 嘅。 係係啦，但我今年咧都因為即係因為個節日想氣氛好啲啦，咁我就已經喺上個禮拜咧係買咗兩盒月餅㗎啦。 哦，係咩咧？你嘅選擇係咩啊？ 哦，我係買古天樂嘅。 唔系啊，唔系，我想问你系咩味啊？咁嗰啲啊？ 奶黄啊嘛，佢个系嘛？ 系奶黄， 仲有咧 一个系奶黄啦，一个就系抹茶。 哦， 抹茶抹茶系啦。 我发现咧，奶黄咧今年真系可以话系当道 啊。系。 唔知点解咧？ 系咩？我都系坚持系双黄百年蓉嘅，冇得讲嘅。 虽然我冇食月饼，但我真系发现奶黄真系当道。 系喂，咁有冇灯笼啊？有冇灯笼啊？你屋企？ 我冇灯笼，冇灯笼。但系咧，我唔知点解今年我冇做到噶。我突然间喺早几日嘅时候咧，有一种莫名其妙嘅谂法，唔啱嘅。大家千祈唔好学，唔啱嘅。我就谂紧，我喺香港咧细细个就中秋节嘅时候咧，就煲腊煲得好紧要。 煲汤煲汤 系啊，煲汤系啊，煲汤煲得好紧要噶嘛。啊，我又谂紧啊，会唔会煲汤直播啦？我自己突然间 个奇，系你自己有个泳池，有乜事成烹嘢拱落去？ 因为啲面煲汤冇事噶嘛，啲面煲汤 放烟 都唔好，都唔好。 我哋唔好吹唔过嚟，不过你直播话声俾我知，你播 系唔系？可能因为我比较寂寞嘅关系个感觉，即系个气氛节日少咗啲啊。我净系谂起咗，我觉得自己谂起咗喺件事度。 系啊，但系咧，你记住啊，汤入愁肠，愁更愁，千祈唔好煲。 系系冇， 真系冇啊。 系啊，冇咁啊，冇灯笼，冇灯笼啊，蜡烛都少见。是啊，唉，我都唔知点啊。 系， 突然间有一种空虚嘅感觉，你而家可以翻嚟。 我出面寄两个灯笼俾你，OK 吓、 啊？冇啦， 系你自己翻嚟攞或者系啊， 我翻嚟买啦，我翻嚟买啦。 咁、你今年过中秋同旧年过中秋有冇特别唔同啊？ 今年冷淡咗啲、 哦，今年仲冷淡咩？阴公猪啊，真系。 系啊，上年好啲，上年好啲，系啊。 咁啊，慢慢淡。系啊，个人系咁嘅，慢慢会淡噶啦。 系啊，年纪大咗，亦都会所有嘢都会慢咗嘅，系啊。 系啊，所以如果啲家人喺你身边，齐人嘅，好好享受。千祈唔好煲汤， 但你只系煲紧另外一样嘢喎，睇你个样好陶醉咁。 系系，佢戒咗啦，系啊。喂，真系老可嗱，我哋点都即系今日啊，其实佢你又唔系要翻工嘅，即系你唔系要开咪嘅。不过我哋夹硬吵醒你，讲下你啲中秋实况啦。咁啊，你而家可以瞓觉啦，翻去系啊。 好精神喎、啊，老婆。 听朝继续追月啦吓。OK， 系追啊， 一追再追 ，sweet 啊。 啊，系咁啊，老婆，中秋节快乐啊！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的心房，看透了人间聚快乐片段。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伦报道新闻。英王查理斯三世同皇后卡米拉由伦敦转抵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席当地为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悼念仪式。查理斯三世在女王灵柩所在的荷里路德宫检阅仪仗队，又同宫外等候他的民众会面。灵柩当地星期一下午会在查理斯三世和其他皇室家庭成员的陪同下，由荷里路德宫移往圣吉尔斯大教堂，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街道两旁，等待灵车和皇室人员经过送别女王。灵柩之后会安放在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纪念仪式，并开放给民众吊唁。首相发言人宣布，当地星期日晚八点，即是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前一晚，将会全国默哀一分钟。本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72宗是本地个案，医管局呈报11个患者死亡。当局表示，疫情近日有些靠稳和回落迹象，但仍然有待留意中秋节假期之后会否反弹。一个患有脑痫症的10岁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他有发烧和思考症等病征，神志转差，正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已经接种两剂科兴新冠疫苗。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指出，男童打第二针至今已经6个月，抗体水平可能已经衰减，或者因此导致受到较严重影响。对于本港单日确诊宗数进一步回落至7000多宗，梁子超相信变异病毒株 BA.5 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病毒传播增速由四星期前每星期增加超过一倍，降至最近大约两成，估计或者已经过了高峰。但他说，中秋节假期市民检测的频率或者减少，需要留意听日学校呈报快测阳性个案数字等，以检视假期之后会否出现短暂疫情反弹，又认为无需太担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被列为一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的密切接触者，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家居检疫，期间会在家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说，谢展环有定期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今日亦都曾经进行快测，结果都是阴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298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4点，升27点。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74，瑞士法郎0.954，加元1.298，人民币6.919。 英镑对美元 1.168， 欧元对美元 1.012，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美元，卖出172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秋风起就梗系要减肥啦，趁住一个秋天凉凉爽爽的日子，行山又好，跑步都好，你冇藉口话黐黐立立噶啦。祝大家有一个健健康康的秋天。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的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的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奥嘉年分享当年离开大台的原因与心声。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30，港台电视31。 好啦，继续系追月夜啊！大家好啊，呢度系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小下刘静啊。 咦，你似乎好想再 hard sell 多一次，会唔会多咗啊？ 系有乜所谓啊？讲多几次都仲得。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 系，我系阿一啊。系啦，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就而家即系有啲好怀念咧，就系嗰啲喺屋苑啊、屋村楼下平台搞嗰啲中秋联欢晚会啊， 又或者唔同嘅活动啊，咁样啦。 系啦，咁啊，而家就真系我谂啊，真系应该就少之又少啦吓。咁啊，希望快啲个疫情过去，大家就有得搞翻啦。咁啊，但系类似嘅活动啊，其实喺香港嘅坊间当中咧都唔少嘅，即系一啲大伙儿走埋一齐围围围啊，搞下活动啊嗰啲。咁一哥有咩好推介咧吓？ 其实咧每年嘅某啲月份咧都系会有啲开放日啊，即系尤其是 学校开放 学校嘅开放日，开放日 绝对唔会系阿一哥企开放日。 冇 。如果示范单位都可以话系开放日 嘅。哇、示范单位去睇示范单位其实几开心嘅。 首先咧，我哋要讲解构一样嘢先。唔系你我哋系咪三个人嘅学校都有开放日噶 ？Open day。 我記得我第一間中學是從來沒有搞過 Open Day 的、 是 係啦，反而咧我係去過阿哥間中學的 Open Day， 同埋我之後 repeat 嗰間中學有搞過 Open Day 咯。 係啦，點解咁問呢？嗱，首先咧，我哋要翻去個根源先。嗱，以前我都有問過老師嘅，點解要搞 Open Day 呢？以你哋所知，個原因係咩呢？ 哦，話俾方眾聽，我哋間學校有幾勁，同埋師資幾優良啦，同學仔有幾乖啦，喺藝術嘅造詣上面有幾好啦，成績方面有幾叻啦，同埋喺 獎杯 係啦，同埋喺體育上面嘅嗰個貢獻有幾大嘅。 因為咧，如果你係就咁一間學校咧，普通地。啲人點樣去睇呢間學校好與唔好呢？除咗話坊間流傳住哦呢間學校嘅成績好唔好之外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察，就係、是、咧，尤其是我哋個年代啊，我哋個年代冇其他嘢去宣傳學校噶嘛， 冇網噶嘛， 係啦，咁點樣觀察嗰間學校好唔好呢？就係、是、我哋用肉眼去睇下嗰啲同學仔佢哋嘅言行舉止，有冇講粗口呢？穿住校服、啊，跟住有冇成日 喺街度食魚蛋呢？ 係啦，有冇躝街呢？咁之類咁樣嗰啲咧，即以前嘅阿爸阿媽就係咁樣觀察啲學校，但係而家 四個字。校风淳朴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咧，你会见到即系譬如我有阵时咧喺北区嘅学校咧，我唔知道佢哋有冇 open day， 但系咧嗰啲学校而家系好先进地咧，喺学校嘅附近啊，相关即系可能譬如嗰间学校系属于某一个组织嘅即系 办学团体 系啦。咁跟住咧，喺相關嘅地方咧，佢哋會有好多大嘅 banner 拉咗出嚟。哦，今年咧，我哋有兩位同學咧、 哦， 就有五星星，有埋個同學仔個樣。然之後咧，就係、是、佢升讀咗邊一間學校，即係邊間大學，全部呢啲寫曬出嚟。但我哋以前邊有啊？ 我題外話，我個朋友佢喺長洲讀書噶嘛，即係直情中學都喺長洲讀啦。佢入咗大學之後咧，佢話長洲真係會寫住佢入咗嗰間大學。 廣中要早啊！ 如果係長洲嘅話，可能咧仲會係嗰啲大花牌寫低㗎 嘛。係啊，係 啊，係會㗎。 咁大單啊！ 即係人哋嗰啲擺戲嗰啲花牌咁樣㗎。係 啦，係啦，係 同埋咧就會有好多 banner 就話咧我哋咩中六同學張俊豪咧就榮獲啊國際 STEM 月球。咩 月球漫步大奖 系啦， 系啦， 系啦， 大会考足招咁 啊，系啦，咁啊， 喂，但系因为我记得我人生第一个去嘅开放日，即系接触开放日呢样嘢咧，就真系去小弟母校嘅开放日啦。嗰时系小五、小六咧，就要拣呢个嘅中学，究竟你拣边一间啦？咁虽然就话系我拣，但其实某程度上，即系嗰间即系小弟嗰个妇女会中学，都算系叫做喺。即係當區都算係幾出名嘅，咁我記得嗰日咧就係同屋企人咧， 即係游老師啊， 係啦，去呢個嘅中學嗰度去即係參觀，然後睇下嗰度嗰啲嘢嘅，咁啊喺家長嘅角度就當然係睇下究竟啲老師啊同學仔嘅言行舉止啦，咁、但係喺我嘅立場咧，其實就好似我頭半 part 咁講嘅， 睇樓咁樣係嘛？ 唔係，其實真係好似你落去樓下中秋聯歡晚會咁去玩嘅咋，即係因為咧佢有嘢玩嘅，佢會首先可能通常佢會可能即係一間中學六層啦，可能會。最低嗰層咧就係啲基本嘅文科嘅嘢，例如中文學會有一個叫做拼字遊戲，你拼啱咗拼啱咗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嘅鉛筆跑俾你。好啦，隔離英文學會咧就話哦，你要配翻個 A E I O U 教你 phonetic symbol 嘅一啲遊戲，即 係你喺度寫草蜢咁啊，草蜢嘅名曲咁啊。 跟住之後仲有普通話學會要你拼翻個波波摩科，即係有呢啲嘢嘅。咁可能去到上面有啲數學，即係簡單。啲數學題，即係因為每個學科喺嗰個 open day 咧，每一個學科咧，其實都要即係叫咩啊？即係施展渾身解數去吸引啲同學，即係嚟參觀嘅人嚟玩嘅。 哦，係啊，佢數人計人流噶嘛，係 啊， 有啲即係佢個指標啊。你個學會成唔成功咧，就係你今日吸引到幾多人嚟嘛？ 其實有啲似日本嗰啲文化祭咁樣嘅，不過人哋有炒面啊，有章魚燒，我哋冇炒面、 啊，係騎樓落去過噶嘛？我記得係啊。 同埋仲有咧，其實喺即係我真係覺得咧，唔同人咧。是看不同的东西的，即好像阿一咁讲，喂，最重要就是啲游戏好玩，是不是？咁但家长是看什么呢？家长可能看着自己的仔玩游戏，观察两样东西。第一，阿仔会不会投入地去玩个游戏呢？第二就是看着阿仔玩游戏的那些哥哥姐姐，究竟他们的言行举止有没有回那么上下的修养呢？乖不乖仔呢？可不可以带到一些师弟妹啊，有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学校生活咧，咁佢哋就会睇呢啲啦。 系或者家长会同啲老师倾偈啊， 系 啦，即系了解一下，因为嗰阵时 哇好得意噶呢啲场面。 嗰阵时有 啲训导主任啊，突然之间变咗和蔼我亲。 仲有就连睇住嗰档游戏嘅嗰啲同学仔，都系经过严格嘅筛选。 冇错，系我哋一阵我会讲下嘅，即系咧，我系因为我系参加嗰啲啊。 即係我哋被訓練啦，同埋被要求 即搞手搞手 搞手係啦。依家我再講下半場講呢、這個 呢、 這個參與者先。 參觀者嗱咁啊老我見好多家長咧係會拎曬。我嗰陣時真係見住啲家長，因為有啲係同我同一間小學嘅嗰啲同學仔嘅阿爸阿媽嘅，佢真係會拎住張紙去問，就係、是、例如我想問你今年嘅收生標準啊，幾多人會係面試入啊，幾多人係搞豬入啊，你哋要幾多分先可以？真係會抄曬所有嘢嘅， 好 d e 好多，因為相對地即係小弟嗰間母校算係即係當區名校，咁所以就都幾多人係想入嘅，咁所以就問得好清楚啦。咁啊，僆仔就真係齋。 其實嗰啲遊戲冇乜興趣，大家都係啲家長都 係、哦、啊係啊， 都係主要就係問收生標準啦、 啊。主要都係問嗰啲收生標準啊剩啊，咁所以其實就反而可能有時我有聽過啲阿爸阿媽要啲細路仔咧要即係行即係拆你係一個參觀者啊。你行過去都要同老師鞠躬啊，又先俾好一啲好印象嗰啲。佢話驚到時面試啊， 又遇著 就係遇著呢個老師，所以嗰個其實某程度上對個學生咧，我嗰陣時作為一個小五、小六嘅咧，聽到都覺得哦，要都有啲壓力嘅。係 啊，好大壓力，我覺得咁樣。 係咁，你有冇啲咩體驗咧？參觀人哋學校啊嗰啲 K club。 都是主力玩游戏啦，同埋我好记得呢嗰、那个游戏呢我係沉迷地玩咗好多次嘅，就係、是好似有个九宫格咁样啦，每一格呢都有一个字喺度嘅，咁其实呢就係、是、玩数笔画、 啊、 你就要由呢最最少笔画嗰个字一路楞到去最多笔画嗰个字，咁呢佢係会有一个有一条路咁样嘅，咁、啊、你要搵返嗰条路出嚟咁样，咁我觉得呢个 game 好好玩啦，玩咗好耐啦，咁佢送嘅礼物呢就係、是自制嘅书签， 哎呀，我又系啊！以前咧整书签嘅嘢喺学校， 系啦，但系咧，但系有一个重点嘅就系、是，就算咧呢间学校佢系几咁啲 game 系几咁好玩，啲人系几咁好都好啦，对我嚟讲咧都系打动唔到我，亦都唔会打动到我屋企嘅。 点解咧？ 因为呢间系男校嚟嘅，即系我哥系读男校嘅，我纯粹就系过去玩嘅啦。 哦，仲有后屘就大个之后就有去大学嗰啲开放日咯，通常九月十月嘅时候就会 有咩玩呢？ 其实嗰个就相对地唔系玩噶啦，你真系一个资讯日，你要入去了解每一科系读啲咩、哦，会有啲师兄师姐即系。如果你入到去嘅話，咁佢會可能佢已經讀緊嘅時候話俾你知佢嘅課程係講啲咩啊，會有啲 professor 同你講究竟要做啲咩。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就真係問清楚，哦，你舊年可能我哋嗰陣時 A level 係收幾多分先入到嚟啊？嗰、那個叫做 lower quota 係幾多啊 ？media 係幾多啊？嗰啲就真係問足曬出到嚟做咩？咁就以一個真係，因為嗰陣時已經中六中七啦嘛，咁你去問嘅時候，真係個人成熟咗去諗究竟之後讀書嗰條路點行，就真係去問咯，哦、即係個 open day 令我。 大學就唔係訓練你啲中學生出嚟 surf 嗰啲，唔會噶啦， 冇噶啦，唔係嗰只。但我記得係有見過一個靚嘅師姐，咁結果後屘入到去真係識翻嗰個師姐嘅。 係點樣嘅？識咗之後有冇、 同一個 department 啊？我冇 friend 咗嘅，變咗朋友。係、我有同佢講翻噶。 你 嗰時覺得好靚 嘅。How are you？ 即係你冇非分之想嘅。 我冇非分之想。 你記得上個禮拜嗰啲達人講嘅咩？ 哦，冇 飲飲嘢啊！ 冇大學冇呢啲嘢就。 依家仲有冇 open day 噶？都有嘅系嘛？ 我唔知道疫情有冇影响啊！呢、這个就 系、是，一阵咧我用另一个角度去探讨下 open day 啊。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入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何用太心急入慢路低温，生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生分。 山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西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醉写诗作对。凝像过书生错约佳人，从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各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 MC 嘅老派约会嘅必要啊，系大咗几字啊嘛，系啊， 系 老派约会的必要啊。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到咧，一啲去参加或者参观学校开放日嘅用家心声啦。咁我哋就讲下咧，就系身为局中人啊嘅一啲嘅个中感受啦。嗱，其实咧头先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开场嗰阵咧我就问咗一个问题，究竟啊开放日系为乜嚟搞咧？嗱，而家咧即系因为啲學校咧就好多即係收生不足啊，又或者好多有好多人就想入名校去參觀下咯。咁但係咧，對於小弟讀緊學校嚟講咧，首先當年咧就嗰啲收生嘅競爭咧就冇咁大嘅。二嚟咧就係咩咧？嗱，其實咧即係已經係八八九九嘅，根據啲老師講，其實冇乜所謂嘅，唔係好關事嘅。因為咁，所以我哋就一路都疑惑緊開放人嚟做乜嘢咧？ 咩叫八八九九啊？ 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咧，嗱，你每一年咧喺小學咧就已經預咗有。一八成九成嘅嚟嘅是小学噶啦、 哦，因为你系一条龙噶嘛，嗰阵系咪？ 冇错啦，咁佢话冇乜所谓嘅，咁好啦，我哋间学校咧仲要喺山顶嘅，其实咧就你无厘拉撒你系唔会去嘅，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好即系吊脚嘅地方先啦。咁、我哋一路都谂，咁做乜嘢要搞咧？到而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要搞开放日噶，咁就系话咧，俾啲家长。同埋呢啲小朋友即係兄弟姊妹知道你家學校係做乜嘢嘅，咁你哋就要各出其謀啦。嗱，咁啊，各出其謀呢四個字啊， 點樣 就可圈可點啦。啊，第一咧就我哋真係要負責度遊戲嘅。嗱，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套電影叫《那一天我們會飛》啊，其實佢都係講開放日噶嘛。你咪搞咗 或者《逃學威龍》都 冇錯啦。嗱，《逃學威龍》嗰款咧，我哋曾經係做過嘅，就係喺個嗱，因為你好。最好用就是用嗰啲板啊，嗰啲活动板啊，推嚟推去，咪搞迷宮咯。喺个窠度有咩好做啫？咪就系攞晒嗰啲，即系以前咧喺嗰啲酒楼咧，我哋间麻雀房嗰啲 喷信， 唔系有碌嘅壁布板咯。 系啦，冇错啦。咁啊，嗰啲板咪喺度搞迷宮啊。咁跟住咧个迷宮咧，中间要答问题先过，即系大家要度好多问题。咁我嗰阵时咧参与过几个唔同嘅学会嘅。嗱，我想问一下啦。篮球学会，我度个咩游戏？你要招呼啲街坊啊！ 哦，咁你跟翻嗰啲 NBA 嗰啲 入樽啊，叫佢 唔系你 NBA 咪有一啲咧比赛嘅，就系咧喺三分 OUT 系嘛？ 系咪叫 OUT？ 我唔知啊，即系三分又要射，咁你 写 key 啊嗰啲啊嘛？ 系啦系啦，咁样即系总之写一转咁睇下咧，你入几多球？咁你入晒咁多球咧，你就可以得到唔知咩咁。 咁啊，嗱，老师就会出嚟 ban 啦。嗱，因为嚟嗰啲咧就可能系咧啊中一嗰位同学个细佬嚟嘅，佢可能得七岁波都攞唔起嘅。 哦，唔紧要，咁你咪中一嗰位同学同佢一齐玩咯。我哋都系想做一个叫共融嘅一个理念啫。 系啦，我哋 嗰阵时系唔会咁样驳嘴嘅， 唔会驳嘴嘅。咁结果系度咗。游戏就系教佢拍波。 我哋反而有啲表演赛， 我宁愿射波，就算七岁嘅小朋友都想射波。 系啦， 我哋嗰阵时会有 啲表演赛，有 表演赛，例如可能有校或者啲姊妹学校 系 会嚟有一个表演赛，咁然后咧就会有个 MC 咧就会喺嗰、那个其中一个教员室出边咧就话，下昼两点半将会有某某中学。参加的表演赛，敬请各家长留意。咁、然后就宣布两点半有场比赛，咁然后大家去睇咁、 好似真系有， 系啊， 有 呢啲噶。 唔会，去得嗰啲通常即因为你学校拣得出去表演嗰啲都唔会即球品相对地好啲嘅。 系、啦，好啦，咁啊，此啊第一啦，第二款咧就系头先讲啦。嗱，由于咧我哋系要对外啦，咁你对外咧你就要学习下点样以礼待人啦。 同埋咧，即系咧要执好啲仪容啊，讲嘅嘢要讲，同埋咧，因为我哋系英文中学嚟噶。咁所以咧， 又要上個禮拜嗰啲 ，Hello， how are you？ Exactly， Hello， my name is Benny Lau， welcome to English Club， 啊，定 Society 啊 ，English Society， 啊、，we have、some game， welcome to play， 直情系要用英文去講解翻嗰個 rules 係乜嘢，然後咧就要陪伴去玩。你諗下，對於一個中三四嘅學生嚟講，呢件事係幾咁高難度，至於係 polite。要好有禮貌。 咁如果嗰個 對方佢並唔識英文，咁點算咧？ 你都要繼續用英文講，你因為係一個 English society。 但 係 佢唔識英文，佢走噶咯，佢都唔明你乜。 We don't care。 哎呀， 係啦， 自己滿足自己 嘅 啫。 Next door piece。 我哋嗰陣時就彈性大啲嘅。我記得有一年咧，小弟嗰個開放日咧係叫 Science Day， 係 即係呢個科 學 日 啊。 係咁啊，因為我係讀呢個嘅理科班咧，所以全個理科班咧都去咗參與整個開放日啦。咁講文科班嘅同學咧，就係、做一啲行政上嘅工作。咩叫行政上嘅工作呢？就喺門口迎賓啦。首先你嘅大門有一班即係靚靚仔， 有嘉賓提名咁樣， 要有啲人喺度鞠躬啊，有啲人嚟到啊，然後有啲人坐 reception 就叫啲嘉賓簽名啊。例如會有 guest of honor 嗰啲嚟到就要唔知點樣提個名啊，或者教育局局長嚟到又要簽個名，會有 犀利 嘅，會有呢啲噶。咁跟住之後咧，我哋理科班嘅同學咧就喺上面，可能喺分究竟你物理系啊、數學啊、生物啊定係化學，然後分唔同小組。老师就会叫你可能做不同的一些实验去示范给人看、哦、即 是那个教育局长来到之后你立刻放条火箭超 的 跟着新闻那个立刻通着青蛙 没有那么复杂的我们纯粹是可能玩一下什么叫水压啊红吸现象啊那 些什么叫红吸现象、啊、 红吸现象就是例如你啜住个饮管，然后你一扯啲水咧，啲、 啊、 水就 出嚟。 哦，即系当年放鱼缸水， 系啊，其实嗰叫红吸现象。 对唔住啊，我哋嗰个咁深个鬼知咩？咪鱼缸吸水咪算咯。 我哋就要喺校喺啲嘉宾面前啜嗰条鱼缸，然后啜呢啲水出嚟嘅。系啦，咁有示范。咁当然即系要有彩排。咩叫彩排咧？就系、是、我哋系可能你当晏昼十二点正式开始咁样啦，十点钟翻去 set up 好晒啲嘢咧。校長同埋啲高層咧，或者副校唔好叫高層啦，副校長咧就喺度兜一個圈，咁你行入嚟就示範，老師就話、 啊、 你示範一次， 好緊張㗎，即係校長嚟， 即係放個火箭上。 校長嚟巡搶好大隻大單㗎嘛， 當然好睇你嗰個負責嘅老師，佢相對地嗰個叫做認真程度有幾高嘅，因為我哋有啲同學仔係奇藝學會係負責 set up 咗幾個殘局喺嗰度。 校长有冇落手捉啊？ 好中意，间间学校都有，话俾你知。仲要同校长讲，嗱，校长呢、這个残局叫做 principal， 系 this is 残局，残局 the name is 咩居二咩三卒 居二平三 破咩单军咁样样咧，咁啊你就要搞。但 系 间间学校都有， 但你要唔要就一就话校长，等佢捉到可以破解你个残局？ 唔使嘅，校长佢都系微望一望影张相嘅走嘅。 好似监狱风云里面喺太平绅士咁。 有冇投诉？ 你系监狱局局长系咪？ 同埋咧，其实咧，我咧，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同学仔咧，能够嗱，虽然我有啲即系一路都怀疑究竟开放日为乜而搞，但系咧，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咧。俾你真係學習到一啲對外嘅公關技巧喎，因為咧嗱，即係譬如去到中四、中五咧，我記得我間學校係兩年搞一次開放日嘅。去到中四、中五咧，你就係已經係一啲領袖嘅身份去搞開放日。譬如你舉個例，你可能係已經係即係理科班嗰啲頭號分子嚟嘅，咁你就要去即係你要做 presentation 啦，解釋個遊戲點玩啦，點解我會 set up 呢一個數學遊戲俾大家玩咧？其實係幾好，因為咧有啲家長咧。我唔知佢係嚟挑機啊，定係嚟了解啲學生嘅生活啦。佢有時問你嘢嘅，其實你喺呢個對答嘅過程當中，你真係學到嘢 嘅。哦，係 嘅， 所以嗰陣時 咩家長都有嘅， 咩家長都有嘅。 所以嗰陣時，我記得我哋物理科個阿 Sir 咧，佢係會即係你 set 好曬啲嘢之後，佢係會問你啲問題，睇你識唔識佢答翻人哋，同埋答得啱唔啱嘅，係有正確答案要我哋背嘅， 同埋要忍笑最緊要係 好認真， 你唔准笑。 同埋咧，每一個同學仔咧，其實。因为赋予咗你一个咁样嘅岗位，跟住咧，你哋就会做唔翻自己噶啦。你一定要去饰演一个角色咁样，嗰、那个可能系一个大家踏入社会里面咧。 要去用嗰、那個 緊張㗎， 嗰、那個方向對人嘅一個初 印。係啊，緊張嘅，即係有你知咧，其實人流真係好少嘅。咁但係一有客到咧，你嗰下咧肅然起敬。係啊，嗰、個 呢啲崗位都還好啊。我記得我好似中一、中二嘅時候咧，係做右做童軍位㗎。咁、一開始就要學習去升旗啦，即係要步操啦，同埋我就係要做真係企喺。嗱，迎賓嗰啲咪企喺學校大門嘅，我直情喺學校大門出面嗰條街啊，曬住咁樣，然後如果有教育局長嚟咧，就要立正， 敬禮， 要做呢啲位噶。 嗰啲交通安全你都係噶，你企足成招噶嘛，同埋你操俾人睇噶嘛。 係啊， 我咧我。repeat 嗰间学校咧，因为咧系得一二三四，得四个 form 嘅咋，因为嗰阵间嗰间学校系好新好新嘅，咁所以咧佢哋又要搞开放日，咁于是咧就唔够人去做嘢啦，咁变成咧即系新学校咧，咁基本上佢收生比较杂不楞啦，咁所以咧就几多廿二嘅学生嘅， 系， 但系好得意嘅地方你见到噶就系、好啦，咁因为唔够人啦，所以咧佢哋不能够咧喺一萬個人裏面篩選一個精英出嚟噶嘛，咁所以大家咧就草木皆兵啦，人人都要參與。但係你見到一樣嘢咧，我而家諗翻我都覺得正嘅係，就算係一啲公認係好曳嘅同學仔咧，你賦予咗佢一個功能之後，你俾個崗位佢。佢真係怪咗，喺嗰一刻咧，至少係，即係佢會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去做好呢件事，哪怕佢可能係即係擺佢喺門口度迎賓，但係佢都會做得好，佢都會鞠躬，會歡迎大家之類，佢哋會做呢啲嘢。咁當然啦，過咗開放日之後，佢又打回原形噶啦。咁但係起碼，起碼喺嗰一刻，你會覺得你搞個開放日係值得咯。 嗰時有兩個供應壞分子，咪同阿周星星拯救咗一班人 質。哦，係啊，小妖嘛， 小妖 啊，十三啊。好啊，今日差唔多啊，聽晚見啊，拜。